请来 我见你红并未风衣，断鹤里生狐狸，你为何不讲一声更换这猕猴，将破衣脱去赤露身形满堂中，文武过关齐度颜面，你横他倘若无人颜色不更不易得，迟延了半晌，徐徐着裤，曹操大怒，说好一个祢衡朕大胆，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，却为何把个羞耻全无礼义不通。祢衡说欺君罔上方为无礼，我要撸一撸清火肢体，父母的一心何言理不通。曹操说如为轻薄，那不是着不？祢衡说着者目下，就是你的奸雄，你不便于贤着在目，把那忠言着在听，不读诗书着在口，不通筋骨着在胸，你不如天下的诸侯着了你的肺腑，你常怀弑君篡逆着了你的心胸，我本是名叫的闭口无语，羞愤交加，颜色变更。曹孟德要用奸谋施诡计，借剑杀人是他素日之能。冷笑道：“祢衡，我命你前往荆州降刘表，事成归来我保你做东西。”到后来那祢衡被皇族弄干，刀下丧命好可叹，兵心铁胆岂难自，夜行黄浪一命丧，残生梦世代有情 名。啊，小李想开个红，唱得非常好。 那么今天呢是大年初六，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下面呢再为您演唱丑末寅初片段。 是渺渺茫茫，恍恍惚惚，影杂杂，是冲霄汉呐，剑去了归。

相猛听，等忙碰乱铃响啊，这不愿发陈寇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一员将贺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，生杀气风飘飘，九曲翻影冠顶梁，神树树酷墨浓眉，精神满端正正，他的鼻直口阔地方，后大大两耳垂纶，银盆面雄赳赳，膀炸腰圆，气概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毫光，系一条那雷甲丝套，穿就不锋利利，请高宝剑笑中装，你砸砸那火中密板，雕翎间飞鱼带，铁背铜胎，那宝雕弓一张，蹦一双那虎头战靴，飞玻璃悬一对，剑一二当在两旁，七匹那赶追风，银鞋寨情义敢，兵精将怕那五高山飞枪，来的是真定府长山将赵子龙，在长坝坡前藏把美名扬，悬哨方回听，家将禀说孙夫人携带小主去过江，赵云吃惊，连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引把两巴啦啦啦一催马来到那江边，见那船缓未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看船，容俺赵云相送。这舟上见有人追赶，就气满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船齐出是各两道墙，五百儿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，赵云马上犯思量，这明明是那东吴定下的牢笼，急他们过江来把金竹筐，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，怕只怕小主的命有伤，我只恭即将大事托我等，若有了半点差错，我面貌无光又大